好，欢迎咗我他餐呢恋爱结得。 呢度系我他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依、这个礼拜同阿志工讲，本来即系揾嘉宾嘅，但系费事烦啊，因为一唔揾嘉宾嘅话咧，又唔知录到几时，同埋依次咧都几集啊，我惊嘉宾睇唔晒嘅话咧又好麻烦，所以就又系继续我一个人搞掂佢。一个其实之前都开咗支票噶啦，就系讲 Marvel 嘅电影，咁又一次啊难得咧香港戏院又开翻，咁啊清加埋套奇异博士二，咁啊三套一齐讲。首先讲咗旧年11、12月尾中上嘅蜘蛛侠不战无归，即系无家日啦 ，No Way Home 呢套咧，其实个评价咧，如果你用评价两极嚟讲咧，我会有啲奇怪嘅，其实就唔系两极，系如果你系蜘蛛侠 fans。你睇之前嗰三套之三加三加二嘅蜘蛛睇晒嘅话，呢套会睇得非常开心。但如果你真系纯粹当一套娱乐片，一套超级英雄片嚟讲咧，你要睇到妈妈声嘅。简单就系、是、今次咧就接住第二集蜘蛛决战千里，咁啊蜘蛛仔就个身份被公开咗，咁咧佢为佢咧就搞到佢好麻烦，佢为咗令到全世界唔记得咗蜘蛛侠就 Tony 就 Peter Parker 就揾奇异博士就从西魔法，结果就搞西魔法就搞其他世界嘅蜘蛛嘅宿敌突然间复喺呢个世界复活，又打比文，咁咧蜘蛛仔咧就为就想叫令到佢活嗰啲因为又睇开字都知嘅，以前啲蜘蛛以来蜘蛛嘅反派其实都叫好人，系因为某啲原因入咗魔道，咁蜘蛛仔就为咗令佢哋回复正常，就谂办法用啲高科技啦。点知就喺一次意外度就整六恶魔就杀死咗阿梅姨，咁令蜘蛛仔好失落，人成唔失落伤心噶啦。咁另一方面，咁啊佢又唔知点解啊？我完全到而家我都解唔通点解阿 MJ 同埋阿尼特佢可以叫出可以魔法通嘅另一个世界，就揾咗之前两个世界蜘蛛入嚟，就安慰翻蜘蛛仔，然后就佢三个蜘蛛合力将嗰几个大恶魔，即系第一个大反派全部封印，然后奇异博士为咗解决呢个问题，就将所有人嘅记忆全部封印晒，包括咗蜘蛛就系 Tony 就系 Peter Parker， 最后就蜘蛛Peter Parker 喺冇日所有人都唔记得制佢情况之下。喺家细嘅公寓就重新开始剧情咧，系嗱呢个我一直以来都讲嘅，就系、是、如果你喺戏院里面你唔吐槽嘅话咧，就算过骨噶啦。即系剧本咧最紧就系喺戏院嗰个环境就呃到你。如果嗰个情况之下呃唔到你嘅话咧，就几大镬嘅。而呢套戏咧，我系由头到尾就系都好开心，一路拍烂手掌，好多位你系叫哇哇哇拍烂手掌，全场起立咁滞。但系我脑里面就不断吐槽就系、是。首先一开头蜘蛛侠因为佢身份公开咗之后非常麻烦，然后佢搵奇异博士去洗记忆，系当时就系、是、呢种情况，使唔使搞到洗记忆啊？系你嘅身份会搞你好麻烦，就系、是、你入唔到 MI 麻烦理工啫嘛，你使唔使搞到咁麻烦啊？何况就系佢自即系学阿奇异博士话斋，点解你唔同麻省理工个校长讲声啫？各而入埋就系、是。你本身同史达工业咁 friend， 你叫史达工业写封推荐信俾你啊，你入到去啦。即系隔一到嗰个好简单嘅问题，嗱，先唔好讲Doctor Strange 有一个好严重问题，就系、是、佢会好佢呢个咧系迟啲阵间我讲奇异博士都会讲到，就系、是、佢会用啲好大镬嘅风险好高的方法解决啲好少嘅问题，而佢自信 handle 得到。不过呢个阵间我会讲嘅，讲翻呢度就系、是。奇异博士呢个坏习惯算，但你自己谂清楚就系你嘅问题系唔需要洗入全世界记忆嘅，因为首先就系佢喺第二集杀死咗个反派嗰单嘢，你已经唔需要去到即系你法首先法律上你唔使负责任，咁你知喺 Marvel 世界里面主角系超级英雄呢样嘢好普通啫嘛，即系嗱，当然。你去到好似 Tony Stark 咁样，屋企俾人用飞弹炸两次，搞好乸大镬，呢个系问题嚟嘅。但系你嘅情况未去到呢个地步啊嘛，咁美国队长旧通客人都知道客人都知道系边个噶啦。跟住阿雷神喺街度行，会同佢影相嘅，甚至阿鹰眼喺纽约行嚟行去，都会有打招呼。喺 Marvel 世呢个 Marvel 宇宙里面 ，Superhero 嘅真正身份系完全唔神秘嘅。你有必要搞到咁？你有必要洗嘅？因为呢个影响就系咩？你稍微个脑冷静啲好啊， 学提尔博士话斋，佢就细路。虽然我觉得好拉皮抱，就系细路，你走你即系宇宙里面同宇宙超级发咪打完一轮，跟住地球又同超级发咪打完一轮，你咁嘅 level， 你咁用叫细路，你唔好玩啦。不过都算啦，好啦，使记忆之后，伊啰啰搞到奇异博士咁话失灵，然后搞乱晒大龙。我就系呢个一题去到一个就系点解失忆魔法会通搞出叫多次原平完乱晒大龙啦？嗱，呢个咧。后尾喺啲访问同埋啲八卦有讲嘅就系、是，其实本来奇异博士二系早过喺蜘蛛三出上嘅。如果咁讲嘅话，就比较通就系、是，因为蜘蛛因为奇异博士二，佢Wanda 就打开咗多次多元宇宙，令到宇宙乱晒大龙。再加埋 Loki 二 ，Loki 电视版啦，唔系 Loki 二 ，Loki 电视版打开咗多即系叫做整多次多元宇宙嘅分界线乱晒大龙，咁你如果你喺电影里面解释咗一样嘢讲得通就话，因为嗰个其实唔关个魔法事，就纯粹就咩咧？啱好咁啱得咁巧就系喺佢使用失忆魔法的时候，多元宇宙乱个空间打开咗，而令到其他次元嘅怪物其他次元嘅反派走咗过嚟，咁就比较啊系相对而言比较吸比可讲得通，但系我都觉得唔通嘅。好啦，唔讲呢度，跟住。G 入就见咗几个反派，就希望医翻好佢哋。一贯啦，呢、这个就好典型嘅好人好事蜘蛛仔嘅风格嚟嘅。咁佢希望救翻，即系能够救翻嗰啲人，先即使嗰人一送翻去自己世界里面，系就系俾前另一个蜘蛛打死嗰嗰瞬间都好，但系佢觉得救翻佢哋。同埋就系咁送翻佢哋，送翻佢哋临死前一刻都未必死定死嘅。虽然我唔明点解放电嗰条友系冇可救嘅，但系有几个其他只要佢回复正常嘅话咧，系有可能啊。呢、这个我唔探到佢，咪即系探唔探到剧情问题啦。佢救翻，但系至少我觉佢嗰个讲法我唔度估呢段。跟住佢就猪仔就用Tony Stark 留翻落嚟嗰啲机器就研制嗰啲救翻八爪鱼博士，然后。阿六恶魔之时突然间暴走，就杀，跟住咧就误杀咧，其他误杀咧就杀咗阿梅姨。而阿梅姨讲咗嗰句力量越大，责任越大呢句名言，我睇到嗰时候我最大，我唔系觉得感动，而系你讲句说话同而家剧情完全冇拉更噶，即系完全系夹硬去呃呢句说话去俾阿梅姨讲，直呢个系全套系我睇最不可解，甚至叫做咩？等先，阿梅姨。虽然你呢句说话系蜘蛛一定一贯传统，但系你为咗令到呢句说话喺度出现，而夹硬喺个完全唔合逻、唔合与理、唔合环境之下，而家蜘蛛仔就系又大责任越大，就系佢负起佢责任啊！你嗰时佢根本唔系唔负起佢责任，系佢负起责任搞咁嘅大镬啊！如果佢唔负起嘅责任，将几个反派封印咗之后，等奇博士掟翻佢自己世界，咁算鬼数咯！而家就系佢负得太大责任啊！阿梅姨，你搞清楚未啊？好啦，跟住又失落，跟住又佢，然后佢死党阿尼特咧就唔知点解佢嗰个时空穿嗰、那个空间穿梭魔法可以穿越次元嘅，然后就穿越咗次元就叫咗两个前辈之落嚟安慰佢，然后就三个之就合力喺纽约喺自由女神打大交，就呢度开始一路去啦，就全部都致敬啦，一大堆前蜘蛛侠嘅啃，一大堆列他塞好塞满塞到你个即系差唔去到成咩每五分钟嘅列他咁滞。所以呢个系如果你蜘蛛你蜘蛛 fans 嘅话咧，你都好开心噶，因为你差唔多叫做咩？你每隔几分钟就有一个嚟他，每几分钟一个嚟他嚟话复仇者系咪啲咩乐队嚟噶？应该就系咩腰骨好痛呢啲，你只有蜘蛛 fans 先至识笑嘅嚟他。但系如果你系一个唔系好蜘蛛 fans 嘅，你睇上睇嘅咩就系莫名其妙一大堆嘢嚟拗晒头嘅。好啦，打到最后。终于叫做完又救翻哇哇救翻晒所有人啦，然后奇异博士二用洗脑魔法将所有人都洗晒脑，我又系唔明就系点解你嘅洗脑魔法会将多重次元宇宙嘅我个敌人全部送翻快翻去咧？已经呢、这个即系点已经唔系叫做蝴蝶效应问题，而系你让佢九唔搭八冇嚟拉更嘅，然后你话即系我好难，我已经唔想用话讲古唔好博古啊，系完全冇拉更嘅事，即系。点即系用一个山天鬼福星一个经典就他就系因为阿当食饭盒，所以学校爆炸咗。系啊，你如果睇完成个古仔，睇完嗰段剧情搞笑剧情之后，你觉得系讲通，但系喺呢度里面就变成咗咩？就系因为奇异博士用洗脑魔法，搞多重次元宇宙崩溃啦。哇！你咩嚟噶？你可唔可以搞清楚你自己讲嘅？你接咩啊？而最奇怪就系 依次个剧本个导演都系蜘蛛侠之前嗰两集都系。嗱，蜘蛛二就唔好讲啦，蜘蛛二其实嗰、那个扮嘢嗰个嘢其实好离谱，但系个故事简单算啦。蜘蛛侠，但系导演又系，编剧又系，都系蜘蛛前嗰两个啫嘛。点解你之前嗰两套就 O、OK、K 可以啊？呢套都咁离谱嘅咧？跟住最后失晒所有人都唔记得晒Peter Parker， 咁佢自己独立生活。但睇到呢段咧，我哋好强烈怀疑紧就系、是，其实系 Sony 想收翻蜘蛛侠个版权，因为蜘蛛侠本身其实就 Sony 嘅，大家都知啦。咁 Marvel 系一直都讲到就系用一个算系几苛刻嘅条件，咁你等 Sony 同意要俾蜘蛛侠用喺 Marvel 嘅宇宙里面。咁而家收翻咁，同埋 Sony 自己都拍蜘蛛侠就唔好讲啦。咁佢Sony 我俗称叫蜘蛛仔蜘蛛侠宇宙，咁佢希望佢会收翻Peter Parker 呢个角色，自己拍三部曲。完全合理嘅，我都唔意外。但系跟睇完呢套嘢之后，你咁搞法，我系唔知你点收科啦。即系呢套嘢，我系唔会睇，即系睇一次好够皮嘅。即系睇嗰时我好开心，但系咧去睇，但系咧我唔想睇第二次，因为你冇咩需要我睇第二次嘅。第一次我即系如果睇第一次都咁多吐槽位嘅话，喺第二次咧我就完全训练我吐槽大会嘅啫。咁成套嘢我真系唉。佢好卖座啊，超卖座，佢真系完全符合咗所谓商业电影就系咩？观众希望食一碗拉面，你俾碗拉面佢，而观众想要啲咩嘢嚟塞啲咩嘢入面，变咗成碗嘢咧塞满晒呢个又 good 一碗唔知似乜嘢，但系咧个客食嗱，即系个食客食得好开心。同而家其实而家所谓啲晒卖片，其实都有呢个倾，即系动画都系嘅，就系、是、观众开电视睇一套动画，佢想要啲咩嘢嚟，你俾嗰啲嘢你，仲好赤裸地硬塞落去嘅。观众就好满意，好开心，评价好高。如果观众入想你要一样嘢，你唔系俾嗰样嘢佢，即使嗰样嘢好好，观众都会评价好低嘅，因为佢哋个 channel 转唔到，即系好似正啱我讲永恒续集咁样啦。好啦，咁呢度蜘蛛咧，如果你系蜘蛛，即系我重新开头嗰个就系、是，如果你系蜘蛛侠嘅 fans， 绝对值得睇，绝对系睇得开心嘅。两个人钟头唔用脑睇完笑完算数，唔好深究，甚至唔好浅究。纯粹当系一套蜘蛛嘉年华，就睇完就够就算啦。以外唔好谂，唔好问，大家有啲嘢大家心照算啦。好啦，咁跟住又讲永恒族，永恒族就另一样嘢嚟嘅。喺永恒族咧，虽然评价就好差，喺 fans 嚟讲，不论你系漫画 fans 或者系 Superman 超级英雄 fans 嚟讲，都评价都几差，但系。如果你将佢切换成，即系如果你冇带任何入场，即系叫做冇所谓嘅偏见，或者你对 LGBT 即系所谓叫做字母战队有太过强烈嘅抗拒嘅话咧，呢套戏其实系几 OK 嘅。永恒族就好简单，就系、是、一班喺神话时代嚟落嚟地球嘅外星人，一直以嚟咧就喺地球守护地球，打啲外星怪物。好啦，嚟到现代，突然间外星怪物就走翻晒出嚟。咁佢哋为咗对抗外星怪物，就召集翻永恒族嗰啲同伴嚟对抗，最后终于封印咗，将嗰只大即系知道真相。原来当时佢哋嘅神咧，就系、是、就你希望又利用咗地球作为佢创咗新嘅掠食者啊！即系将简单就系咩？原始嘅神喺地球上培养出文明，而呢个文明作用又咩咧？俾个掠食者食嘅咁。咁呢永恒族就为抗拒呢样嘢，就终于就烧就打将嗰个掠食者消灭咗。咁样佢就咁样嘅。嗱呢套戏最大卖点啊，就係搵奥斯卡最佳奥斯卡导演赵婷拍。所以啲人就係所以有人吐槽嘅赵婷族。如果你唔好抱住一个叫做咩你想睇 Superhero 片娱乐性丰富打到 bling bling， 呢套戏冇嘅。真係打嘅其实唔係好多。即係最后其实只有得最后一场啫。其实一大半时间叫做咩？靓人靓景，好悠闲地嘅，偶尔会有啲打斗，但系唔多，即系佢唔系想卖出一种叫做咩观能刺激俾你。嗱，永恒族我漫画冇睇过啊，但我相信同漫画都系冇乜拉更嘅，因为其实 Marvel 电影大家心照嘅就系 Marvel 电影基本上系唔嚟原作。嗱，重新一次啊 ，Marvel 电影同 DC 原电影有个几大分别就系、是、Marvel 电影就系咩？佢希望睇系以冇任何系冇任何包袱啊睇原作睇电影，然后先要走去揾原作嚟睇，而唔系话佢利用佢系借原作 fans 去拉拢嘅，所以咧原作 fans 睇到就麻麻声。第一个我唔重要啊，因为本身又唔睇，我一直以来都系咯，电影还电影，原作还原作嘅，甚至日本漫画都系嘅，动画还动画，漫画还漫画，动画好睇得噶啦， 漫画佢同漫画有几多相似，几多唔似，唔重要。甚至讲句，我完全唔关心，就最紧要好睇。嗱，咁讲翻永恒族啦，咁咧佢属于叫群戏嚟嘅。虽然名义上就由女主角沙善系大戏，但一直就系几套一路即系出嚟一大堆角色，然后咧系几去到最后咧系几个角色一齐去解救世界危机。就冇好都有特技嘅，咁又好老实嘅，咁一人有都有特技，佢都唔系话做得太过悭皮。佢最后嗰场战斗都 OK 嘅，但系佢整体佢俾人感觉就咩悠闲啊，即系唔系好有紧张感嘅，因为始终赵婷唔系想拍一套好似一般superhero 咁样由头打到尾紧张刺激 frame bump。一当讲真，奥斯卡导演咁一定有个人风格噶。如果你揾奥斯卡导演要你拍 Marvel 嘅风格嘅话，就不如唔好拍啦。呢亦都系 Marvel 近几年嘅一个走向，就系、是、由于佢个饼大咗，市场够佢养嘅，应该佢养嘅 fans 够多啊。当你嘅 fans 够多，你就可以用一啲传统品牌去试一啲唔同嘅嘢，即系最简单，例如话系蚁侠咁样，其实属于有少少迪士尼式嘅动作片。而鹰眼就系鹰眼咧，就系所谓叫做圣诞动作片。至于奇异博士咧，就恐怖片嚟嘅。而呢套咧就所谓叫史诗式科幻、神话式壮大、穿越数千年，人类文明啊 ，kick 卡嘢搞一大堆。呢、这个我觉得喺你个饼同你 fans 够大，你系有呢个叫做咩空间系俾你试。即系如果你拍咗廿几套，你都仲系拍呢啲咁嘅嘢咧，我都冇意思嘅。难得你养咗咁多 fans， 真系叫做有个讲话啫嘛。Marvel 电影拍部屎都有人睇，咁你有咁嘅 fans 同埋有咁嘅本钱，点解你唔去试一啲更加特别嘅嘢啫？嗱，呢套片咧，我比较麻烦就真系157分钟，相当长。但系但系呢个就系因为佢本身唔系好多打斗戏。嗱，动作片咧其实好罩忌太长，因为超过两个钟头嘅话咧，观众会弹性疲乏就系。你好难保持两个三个钟头咧，喺一个好全场好 high 嘅状态，即系简单嗰只咸片。如果你咸片啊，都系两个钟头啫嘛，同埋咸片啊，中间都好多啲换下衫啊、吹下水啊，呢个作成几分钟唞下啦。如果咸片一开头就打真军，打到尾两个钟头，大佬啊，边有咁多嘢打出嚟啫？但系而动作片都系差唔多啫，动作片都有啲休息时间嘅。而如果超过两个钟头咧，就一定要有啲叫缓和，即系例如复仇者三、中国之战，佢中间其实都有唔少文戏噶。因为文戏就系等观众去唞下，去转换一个场景，唞进嚟再嚟一个高潮，而唔系话不断高潮高而再高潮，一场打完一场。呢样嘢咧，观众会受唔住嘅。而永恒族咧，佢本身想文戏多，真系打得嗰两场，他开头咗少少啦，中间就少少，去最后一场大战。唔多中文戏，主要文戏其实 OK 嘅，吐槽位亦都冇我想中咁多。除咗我唔系好明白就系点解佢即系嗱，佢解释其实有都有解释嘅，就系佢喺几百年前，因为最后一次战啦，即系所有嗰啲佢要消灭怪物都封印晒啦，咁永恒族咪各散东西自己住咯，咁样冇问题嘅呢、这个我觉得系。至于啲人话其中一个话有聋哑人士同埋有男同性恋家庭，我觉得冇问题，因为。永恒族外星派过嚟啫，外星人冇话唔可以聋啊嘛，边个喂？即系讲就系外星人不一定话即系周星驰话斋大密探零零发话嘅，边个话大侠一定是必英雄靓仔有型噶？咁边个话超英雄一定要身体健全正向正常噶？我觉得有冇问题嘅？喺唔又埋次呢个又我觉得又唔系好影响到，即系讲就男同性家庭同之后奇异博士嗰对女同性恋夫妇一样，佢哋嘅设定。除咗系俾中国可以禁，由中国或者伊朗呢个国家俾人禁之外咧，其实系冇影响嘅。即系佢嗰个设定唔影响喺唔影响主线剧本嘅状态下，我觉得 OK 冇问题。即系同我睇之前我好似有冇讲过，就系101.18.9嗰个 V 拉，佢将原作嗰、那个 V 原作嗰个女主角变咗黑人呢样，本来就佢将原作嗰个女主角变黑人，我觉得冇问题，因为喺 V 拉里面。佢只系路人啫嘛，因为路人系黑系白，甚至佢外星人、南美星人，我都有关系咩？喺唔影响粤剧本嘅主线，就是支线人嘅角色嘅性向、外形，就身体问题唔重要。咁有时呢样嘢喺荷里活左交当道情况之下，你塞呢样嘢落去填补下佢 OK 嘅，即系我又唔会话太过刻意怪佢，我又唔会话太过抗拒。总之系你剧本 OK， 我咪 OK 咯。你唔好塞埋，你唔好夹，反而就是。你有冇蜘蛛侠三？ 是啊，他剧本不乜嘢奇奇怪怪的 LGBT 呢元素，但系你剧本唔拿掂啊嘛，屌你老尾！即系我讲粗口嘅就系，你剧本系唔等得啊嘛。我睇得好开心一件事，但系唔得，即系我睇得好开心，同你睇到啲咩好垃圾系两个型嘅。我好中意睇烂片噶，同埋嗰啲动画嗰啲垃圾番啊动画，我都好开心噶。但唔代表嗰套动画我推荐人睇啊嘛，套嘢系唔拿掂就唔拿掂噶啦。唔通我走人同人推荐话 RPG 不动产名作咩？咁套嘢系萌番啫嘛，冇内容，冇乜物稿嚟噶嘛。咁呢度嗱，如果呢套嘢我个人意见啦，如果喺 Disney Plus 嘅话系值得一睇嘅，甚至讲嘅几好睇嘅。前提就系你冇睇漫画，亦都唔对于所谓叫做超级英雄冇一个所谓先入为主嘅想法。咁呢个嘢就完就 OK。好啦，咁最后又讲嘅最新嗰套啦，《奇异博士二：失控嘅多元宇宙》呢套嘢咧，有少少点讲咧？佢就情况系有啲就叫做佢同嗱，如果蜘蛛三所谓叫做咩？佢宣传好大，最后佢满足到你嘅宣传，讲大出嚟嘅期待嘅话咧，喺《奇异博士二：失控嘅多元宇宙》咧就系、是、我宣传好夸张，系用个夸张形容出嚟就有少少唔系好唔够佢宣传咁夸张，因为当初宣传讲到哇，你塞几多拍黑塞几多客串角色客串名人落去啊，又钢铁人啊，又乜又咪，结果全部都冇，系啦，而家不如录音出街都唔怕讲噶啦，即系咁嘅就系、是，都只系话有钢铁有 Tom Cruise 嘅钢铁人啦，又话死侍啦，又一大堆，结果全部都冇嘅。今次剧嗱，而家嘅剧本系得116分钟，因为脚嗱，据说嘅导演咧。Sam Raimi 咧就话本来系160分钟，但系如果以依类片嚟讲咧，即系啱就系所谓依类片就系恐怖片。谂下一拍尸片，拍惊魂眼嘅人，真系即系依类咁嘅一个咁嘅恐怖专拍恐怖片嘅导演嚟讲，你如果佢拍今次都拍，如果你一套恐怖片拍成3个钟头嘅话，即系再恐怖片再恐怖都唔恐怖啦。即系同头先我讲咸片一样，就系2个钟头全部都搏嘢嘅话咧，你都冇晒反应噶。呢度都系一样，就系佢本身系拍呢个女系拍恐怖片专家嚟嘅。佢拍因为佢拍恐，因为所以咧今次佢揾佢嚟拍咧就咩？佢希望将《奇异博士二》变成一套恐怖片，完全黄道恐怖片啦，就系、是、所谓黄道恐怖片就系贞子啦、13日星期五啦、嗰类嘅就系咩？主角遇到一个无助少女，个少女被恐怖怪物追杀，主角不论用任何方法下注，系任何方法都砸唔死只怪物，主角不断逃走，去最后终于令到嗰个怪物良心感化，升天净化 ，OK 收工，就系、是、呢类所谓嘅王道展开，即系睇贞子啊、加耶子嗰类嘢乜嘢啊，因为呢类片嘅特色系咩？主角系用乜嘢方法都搞佢唔掂嘅。你要解决佢方法唔系靠咩驱魔师啊、咒术师啊，或者超级英雄，就系揾出嗰只怪物嘅心魔，然后令佢摆脱咗个心魔，咁佢就会放，佢就良心发现净化。呢类系所谓叫最典型，就系、是、典型嘅桥段。呢度嘢系完全符合咗呢类所谓嘅典型桥段嘅。一开头另一个世界奇异捍卫者奇异博士就同美利卡查维斯即系个靓妹一齐走嚟走去，咁咧捍卫者奇异博士被杀，咁个靓妹就走咗嚟呢个世界，即系喺电影宇宙就遇到我哋呢边奇异博士，咁咧由于佢嗰奇咁奇异博士解决咗怪物之后，发现到一啲伦文啊，咁咧佢就揾咗识伦文嘅 Wanda， 然后咧。在 Wanda 一时口快讲错嘢之后咧，又发现到原来一追杀嗰个靓妹就是 Wanda 派出嚟嘅，怪物 Wanda 派出嚟嘅。咁 Wanda 为咗抢个靓妹嗰个超越多重宇宙能力，就追杀佢。咁咧，奇异博士带住靓妹就走嚟走去，喺个宇宙跳嚟跳去。而每次危急嘅时候咧，个靓妹就无意识就使用咗跳宇宙嗰个技能，令到佢跳咗另一个宇宙。喺另一个宇宙度咧，佢遇到另一个宇宙嘅光照会。咁咧。光照会佢想揾光照会借所谓嘅光明之书，就去封印唔知咩山，总之就系对抗温代嗰个黑暗魔法书嗰两本魔法书啦。咁希望攞嗰本光明魔法书去对抗佢嘅，但系咧，因为咧喺嗰个世界嘅奇异博士就用咗呢个魔法就搞乱晒大龙，所以咧佢就唔所以咧光照会就唔俾佢。然后呢个时候利用控制多另一个世界自己嘅温代就嚟到。光照会全员全灭，咁 阿奇博士又跳咗，又阿奇博士跳咗去一个失控嘅世界，咁见到你黑一个已经系俾黑魔法书控制咗奇嘅奇博士，咁佢打咗黑魔法书奇博士之后，佢为咗救俾温就捉咗个靓妹，就用咗黑魔法书里面嘅控制另一平行世界嗰个魔嗰、那个魔法，控制咗丧尸化咗嘅捍卫者奇博士，就去自己世界度打翻阿温代，最后个靓妹就用就将呢个林川桥啦，总之就系令到阿温代。从就得到净化，咁就升天，然后嘅剧情解决就解决咗，然后靓妹就去喺奇博士嘅寺庙下面修行。嗱呢度咧有啲佢有呢个剧情非常简洁啊，因为我觉得呢样嘢，我觉得Samuel Lamy 咧系有啲比基入三嗰种叫做彩蛋塞好塞满塞到爆棚，为到你震嗰种手法咧，有少少嘅反动就系佢避彩蛋避得好紧要。除咗光照出嚟嗰段系彩蛋比较多之外咧，基本上佢嘅彩蛋系算系少得好紧要嘅，即系唔会有啲好莫名其妙地，只有你知道，即系唔当然有，依然系有啲所谓客串，即系例如话系佢最后突然间就出嚟新角色啦，跟住光照会啲光照会嗰几个成员啦，卡特队长啦，黑蝠王啦，神奇先生呢啲都有，但系佢呢啲角色你唔知唔重要。你总之就咩嗰个世界，总之而家光照会就系嗰个次元嘅超级英雄组织，咁就够啦。呢样嘢我佢避彩蛋就系、是、佢希望就系你入场唔好俾你唔好，佢唔希望啲观众系为咗咩？我睇好多次系为咗揾咗呢个彩蛋、呢、这个剧情、呢、这个段系边度出嚟嘅。佢唔希我觉得导演唔希望出现咁嘅情所以叫揾彩蛋式电影法。佢希望入场就系睇柯南片。睇个惊吓位之后，其实有几幕都几惊吓嘅。突然间阿温就出嚟捉咗靓妹啊，突然间嘣声爆出嚟，嗰啲剧情系真系几惊吓嘅。佢亦都做到嗰、那个刺激感。一贯地《奇异博士二》嗰个超特效，佢交到货。我个人啊，即系纯如果作为对于而且佢因为本身我其实几怕睇恐怖片，但系由于温代本身好靓，而喺套戏里面都保持咗靓人靓景嘅画面，所以我又觉得唔系太恐怖。咁靚女係特權嘅，同埋佢個畫面算係幾光，色彩斑斓，所以佢個恐怖感，就算你唔睇恐怖片都會接受到，即係佢唔會話黑掹掹，係有個女鬼喺個井度爬，喺電視機爬出嚟嗰啲咁嘅嘢，亦都唔會話咩喺有喪屍走出嚟咬，周圍咬人嗰啲，佢唔係呢啲嚟嘅。嗱，有一樣嘢就係、是、佢最初有人以為佢係好多會要又睇咗，首先要睇 Loki 啦，要睇咗Wonder Vision 啦，同埋睇 What If。嗱 ，Wonder Vision 一定要睇，因为呢套其实前传嚟嘅。你唔睇 Wonder Vision 嘅话咧，你对于阿 Wonder 点解会成为一个爱子成狂嘅啲女人咧？呢样嘢你唔系好有共鸣。但系 Loki 绝对冇关系，我最憎同 Loki 有关系，完全冇嘅，顶你个肺。至于What If 都冇关系，除咗卡特队长系比较有少少关系之外，其实系冇关系嘅。即系佢成个剧古仔里面咧，真系需要所谓嘅前读知识系只有 Wonder Vision。咁嗰几集电视剧睇咗佢咧，系但唔睇都唔系太大影响。即系你唔睇嘅话咧，你对 Wanda 点解咁会黐咗线咧？你会唔系好明？但系唔睇但系除咗呢样嘢咧，其实喺观感上面系唔影响嘅。呢样嘢我系咁，我几中意呢样嘢，因为系睇 Marvel 电影咧已经习惯咗。你睇一套 Marvel 电影，你睇下之前所嘢。即系之前我睇《蜘蛛三》，我为咗佢之前嗰两个礼拜一口气煲翻晒之前曲。五套蜘蛛侠，但系呢套咧，即使你唔睇过What If 同埋 Loki 咧，都冇影响。甚至你对于光照嗰几条盲嗰几条出嚟好劲，死得好惨嗰几个，唔知都冇所谓。嗱，呢度咧有人吐槽话，光照会点解会输得咁快啊？你搞清楚，那个 Wanda 喺未攞黑魔法书嘅时候，就已经可以一个人单挑压到萨洛斯嘅。一个可以单打对就压到萨洛斯要嗌救兵嘅人，正常嚟讲你单对单系冇人嗰几个系解决唔到嘅。同埋一开头阿 Wanda 已经将最危险嗰个黑蜂王封咗佢啦，咁剩翻嗰几个盲兵做乜而解决啦？嗱，呢样嘢咧，全套咧最比较开心就系 X 教授就今次友情客串，其实好多人都咁嘅，就系、是、觉得 Loki 喺Logan 啊。之后咧，大家已经唔会再见到Charles Stewart 咧，再演X 教授噶啦。难得佢肯今次叫做出翻嚟去演X 教授，唔系讲错咗，唔噏错咗，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Patrick Stewart 帕特利史史超活噏錯咗佢嘅名，唔好意思啊，就係佢將佢將角色就查錯，佢角色叫Charles Xavier 啊，我中意搞撈埋咗啊，唔好意思啊。咁就佢將呢個演員叫殿堂級殿堂級演員啦，請佢翻出嚟去做呢個角色，而佢角色都幾符合阿 X 教授風格，好婆婆媽媽地。佢相信相信我嘅奇异博士，然后咧佢用精神感应，希望喺精神世界将拯救Wanda， 一贯佢嘅作风，然后最后佢死法都好 X 教授风格，就系、是、为咗拯救人而死。咁我依 OK 啦。至于嗱咁Peggy Carter 咁做女美国队长、卡特队长，咁呢个咧佢就佢就我觉得都 OK 嘅呢、这个就。睇得开心，因为同埋就系佢系叫做点讲咧？应该佢喺咁多个所谓光之会成员里面咧，佢算系比较多戏嗰、那个，即系话晒你都叫做喺 Marvel 宇宙里面嘅美国队嘅女主角之一啦。曾经因为佢之前做卡特探员嗰女演员，咁呢度多翻啲戏，有翻啲叫做咩？主角威能 OK 得嘅，咁其他两个就算啦，唔好意思啦。咁因为始终你都系加埋嗰度，唔知有冇两三分钟，出得好出场出得好似好劲，但系死得好惨。嗱，呢个就 model 啦，喺奇异博士一里面，大家以为佢做反派，但系去到奇异博士二里面，佢虽然有出场，但系另一个次元啦。咁佢就另一个咁咧，佢就同阿奇博士打咗一场交，住系物理嗰种打交啊。因为当奇博士封咗佢嘅魔法嚟，阿 model 都用拳头打拳脚交嘅。嗱，呢样嘢我觉得系几合理嘅，就系、是、当打完终极之战之后，你好难想象到 model 能够同奇异博士相提并论嘅。咁但系问题系呢个角色你唔用又唔得。咁最好方法就系喺另一次元里面封咗奇异博士魔法同佢打拳脚交，咁大家会比较接受到点解呢个角色有戏份同佢同奇异博士匹敌嘅。唔系嘅话，奇异博士劲到咁被捕，你冇得打嘅呢样嘢。即系你角色变咗浪费咗角色，谷到好行就死后就完全冇咗意思。咁而家就叫填翻出嚟就 O， 叫补翻个窿。嗱，最后咧，佢虽然话彩蛋，但系彩蛋系唔重要嘅。好啦，甚至系个Sam Raimi 特登刻意特登讲做咩啊？去玩你班即系彩蛋位，以为等你以为有彩蛋出现嘅，对唔住系冇嘅，特登整蛊你嘅。呢、这个嘢咧，呢种恶趣味咧，我接受到。虽然有啲人睇到妈妈声，但系 OK 啊。咁你班友成谂住有彩蛋，又有咩古灵精怪嘢，即系我死时话斋。冇彩蛋啊！唔使咁彩蛋，快走啦！落咪咗，喺冇八月位嘅嗰啲咁嘅一样，我觉得 OK 嘅。嗱，整体而言，作为一个独立电影，好睇，我系几开心嚟得。不论剧情嘅简洁性，同埋佢作为恐怖片嘅要嘅元素，佢都有。当然啦，如果你当系超级英雄片嘅话咧，你又系唔满意噶。即系啲原作 fans 啊，你超当 superhero 片嚟讲咧，你系绝对唔满意，你系会好多唔满意嘅。但我咁冇可能，即系头先之前都讲啦。咁你 Marvel 有咁多 fans 咯，佢想试啲新嘢，我唔系问题。你甚至讲，你如果仲系拍翻嗰啲嘢，我反而觉得失望就系，咪又系拍嗰啲嘢，即系你又系拍超级英雄拯救世界嘢，我觉得冇意思嘅。你由咁嘅有咁空间去试一啲新嘢，咁点解唔试啫？好啦，嗱系啦，几乎唔记得咗添。另一个彩蛋就系、是做光照会个美国队长咧，嗰、那个演员咧。其实就系喺 Marvel 队长里面做女主角女主角嗰个死党嗰、那个嗰类演员嚟嘅，因为佢戴着头盔又着咗盔甲，我认唔出系佢啊。不过唔重要啦，呢、这个就好啦。咁大致上三套 Marvel 嘅电影都讲晒。嗱，如果我评价最好睇，一定系奇异博士二嘅。不论系观感刺激、恐怖片元素、独立电影都 OK。永恒族咒如果系当作史诗科幻片嚟讲，好睇。至于蜘蛛嘅话就是你睇下你系睇嚟嘅蜘蛛厨道够唔够啦？厨道越高睇得越开心，厨道低嘅话你就唔好睇啦，要睇到屌晒脑、屌晒鬼嘅。因为我系连第一次睇我脑里面不断吐槽啊，即系你连我喺戏院里面嗰、那个环境里面都呃唔到我，大佬啊点点啊剧本，即系就正讲噶啦。如果一个观众出咗场先出咗戏院先发现到，咦啲剧情唔多妥喎，咁 OK 噶啦，已经达成咗叫做咩？剧本嘅最低最低最低要求，但系连最低最低最低要求都过唔到，我顶你个肺！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嗱，其实由于都成37分钟，所以我本来咧就谂住个 bonus chat 嘅，咁个 bonus chat 就留翻喺另一边讲再讲。个 bonus chat 就蝙蝠侠，一个好孱弱嘅蝙蝠侠。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